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24集。袁卓此周才开始重理册籍，如果来了流民，都要在州府衙门里呈报姓名籍贯，严防流寇混入城中。这事儿有人办，沈泽川特地来看，是因为丁涛提到了丹城。他们到时，于小在正在发馒头，费氏和乔天涯上前帮忙，于小在连连道谢。 刘静，把人引去州府衙门，自有人分发馒头米粥，不必破费。 沈泽川温声说。于小在是徒步到此州的，身上也没几个钱，他如今没了官职，也不肯做周贵的幕僚，住在沈德川宅子里，由沈德川养着。但是他很节俭，平素也给人看看字画，这段日子才存下几两银子，如今都给人换成馒头了。 衙门分发定量，每日就那么多，晚来的多是些老弱病寡，饿着肚子怪可怜的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身外之物。 沈德川看流民不少，也生了疑心。丹城是去都八城之一，今年没灾，还给韩进的八大营提供了物资，锦军路过时也大吃了一顿，怎么突然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流民？乔天涯挨个塞馒头，忽然听着后边闹起来了。沈德川转过了目光，见几个泼皮闹在一起，要拉人家的驴子。费胜看沈德川没表情，便立刻兜起馒头，挥手让警卫上前扯开人，喊道： 干什么呢？个儿吵吵嚷嚷的。 其中一个泼皮见过锦衣卫办事，被扯得两脚滑地，慌忙说： 官爷，这可不是我们闹事儿啊，这几个人先说要卖驴，我钱都掏了，现在又不给我，你说这不是坑钱吗？ 费生一听就转过头冲底下说： 你们来此州坑蒙拐骗，也不打听打听谁在这儿做主， 赶紧把驴子给人家。 那几个蓬头垢面的缩手缩脚，拽着绳子往费胜手里塞，驴子被扯得直叫，有只手被他们挤在后边，胡乱拍打着地面，含糊不清地念着： 那是我的驴。 费胜耳朵灵，但他不想节外生枝，装作没听见，那手被泼皮们踩得吃痛，变成了拳头，一下一下砸着地面，可是后边不知道谁在拉他，拖得那手输得消失了。费胜把驴子交出去，鞋面上微尘，他低头一看，是个脏得灰扑扑的奶猫。费胜俯身拎起来，喊道： 涛子，给你个小玩。 我的猫。 费胜话还没有说完，那只手又露了出来，只露了指尖，抠的指缝里全是血泥。这人匍匐着身，用额头蹭着地面。后边的泼皮看费胜转了过来，赶忙拖着他的脚踝往后藏。费胜发觉这人腿脚不好，不知道是不是被打断了。 沈泽川突然说： 丁涛。 丁涛揣回小本，跳过阻碍，抓住了其中一人的手臂： 你们藏什么了？让开，公子瞧瞧。 费胜看这群人眼神飘忽，支支吾吾的，就喝道： 怎么，这驴子不是你们的？ 丁涛眼尖，喊道： 公子，底下有个人呢。 周围的锦衣卫团团围上来，这群人多是丹城的地痞流氓，看锦衣卫神色不善，又都配刀，不禁生了气，在费胜下令前就一哄而散。他们一散，就露出了地上的人。于小在提起袍子走进来瞧，弯腰惊道： 哎呦，怎么这么多的血，快扶起来，找个大夫。 费胜蹲身查看， 这腿不成了，早叫人打断了。 这人不肯抬头，撑了片刻身，哑声说： 猫是我的。 费胜姗姗把那猫拎起放到他跟前，由自解释道： 我以为是野猫，这驴也是你的？你不是丹城人吧？ 这人没答话，他朝着地面咳嗽起来。眼唇时，费胜瞟见他掌心里还攥着方帕子，这帕子很讲究，虽然脏了，质地用料却不是普通俗物， 这手指很修长，上边没有茧子，不是干粗活的手。费生在刹那间改变了态度。 我扶你起来，你这腿走不了路，病得又这么重，尽快让大夫看看才是正事。 这人骤然捏紧了拳头，咳声加剧，他眼唇的帕子里沾了血，分明狼狈至极，却意外的很知礼数。他垂着眼， 不敢劳烦，多谢。 于小再看他腰间挂着招文袋，便知道是个读书人，不禁更加关切，回头对沈德川说：“ 同志，我看他不是恶人，不如……” 同志， 这人语调忽变：“ 沈同志，沈泽川。” 周遭的锦衣卫诧视扶刀，沈泽川抬手示意不忙，问道：“ 你与我是旧相识？” 这人心潮迭起，想要说什么，却呛出了血。他喉间滚动，咳声剧烈，苍白的手指弯曲，颤抖地点在地上，用力扒出痕迹，一遍遍喃喃着：“ 沈泽川，是你啊。” 乔天涯对着声音似曾相识，他转过身，沈泽川缓慢地蹲下了身，直视着这个人。这人挪开眼唇的帕子，用手臂撑着地面，一双眼像是被点燃了，里面是孤注一掷的癫狂。他抬起头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痛哭，会歇斯底里的时候，他却极轻极轻地笑了一声，这笑犹如春水波澜，昙花一现，紧跟着坠进了深不见底的无尽烈火中，连同傲骨风流一并焚干净，把神仙变成了一把脏灰。乔天涯认出他是谁了，曾经春光里的柳下弹琴，只因向河尽数蒙上了烟雨，那青山磊落的独绝公子也被人打断了双腿，海良以与姚氏珍藏了半辈子的璞玉，就这样轻易地沾了泥。乔松也忽然倍感茫然，他直觉不该继续盯着姚文玉，可他再一次看见了自己。他们都曾住在广寒宫，乔松月下来了，俊俏富善的公子哥变成了卧倒骆驼的乔天涯。他以为相逢只是一瞬，却没有料到半年以后再见面是同病相怜。怜这个字真叫人痛不欲生。乔天涯仓促地别开目光，不肯再看。天色已晚，屋内灯火不亮，药童捧着方子出来，费生接过，转手交给下属去抓药。他们几个都立在廊子里，丁桃抱着那猫乖得出奇。费生勉强地笑了笑，对乔天涯说：“ 不想是他，这 怎么好说呢？璞玉圆镯姚温玉在去都盛传多年，都被捧成了谪仙，费胜这样不与文士来往的人也对这名字如雷贯耳，谁能想到传闻中的逍遥客会变成这副模样，比于小再来时还要落魄。于小再已经哭过一场，如今面朝墙壁，心酸不已，哽咽着说： 他们怎么对得起元府啊？ 费胜干声说： 世事难料，尤静也不要太伤神。 乔天涯靠着廊柱隐在阴影里，并不讲话。他们站了没有多久，孔领从大夫出来，对他们招了手。乔天涯慢了几步，扶手问了大夫几句话，大夫如实回了。乔天涯静了半晌，侧身让人把大夫送走了。屋内垂了竹帘，遮了些许烛光，里边被隔开，沈泽川坐在外间，与周贵低声说着什么，见他们进来，知道 费胜当值守夜，丁桃回院子睡觉，尤静不必担心，厨房正在煎药了。 于小在侧身而坐，默了少顷。 姚公子他…… 孔令是知心人，知道这会儿不宜在此详谈，不论是感慨还是怜悯，对姚文玉而言 都无异于凌迟，故而站起身，引着于小再说：“ 今夜时候不早了，幽静，姚公子才到，让他休息一夜吧。我们明日再来探望也不迟。” 说罢，回身对沈泽川行了礼，对周贵说：“ 晚些书斋还要议事，大人也随我一同回去吧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